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都是爱。5月20号至5月22号期间，订购金额满520元立减5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过日子啊，就是要有备而来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愿意在家里啊备一些熟食，以备不时之需， 特别需要。你说这天真的在家里，谁您是煮个酱猪蹄儿，您还煮个酱肘子，又费工又费力，不如备点这种煮好的肉。 对， 然后呢家里回去炒个青菜，你来点这种，特别天又热了，对吧，来点这个熟食特别方便。 没错，你说平时呢大家都工作非常的累啊，节奏非常的快，回来以后再颠三炒俩的哈，这个厨房里那么热，好多人真的挺累的。 对 对, 对， 所以呢咱们弄点这个好的熟食，切一点，然后做点小菜，然后弄点粥哈，或者买点这个主食，行了，一顿饭又有口味又有营养。 但是周老师，好的熟食里边，您觉得您自己口味，您爱吃什么？ 我说句真心话，像牛肉，我一般弄点这个熟食。另外呢，比如说买只鸡呀、家里这个可以搁在那儿， 炸鸡或者烧鸡，对吧？ 这些都可以。 我今天就跟您说一个好的牛肉， 牛肉， 牛肉，给大家好的酱牛肉，酱牛腱子。 这个酱牛肉在家里酱可真是不好酱、 自己酱不了 啊！尤其是那个选料，你有就选不对。你说你选肥的、瘦的还是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个好的牛肉酱出来好吃的就是筋头巴脑的，看着呢还比较整齐，但里面一定要有点筋，特别好吃。 好的酱牛肉，你看啊，酱牛肉卖一个价，但真正好的时候，酱出来那个牛腱子里面有筋的，对吧？牛腱子肉就更贵。我今天带您吃一回地地道道的酱牛腱子，但您看咱北京市场。当然卖牛腱子也挺多的，这样的是吧？ 特别贵。 可是我按您说特别贵，因为大家这个很多大家不了解一个事儿啊，这个牛肉煮出来酱出来啊，3斤鲜的出1斤熟的，它不出数，对吧？您可以 成本特别高， 您可以自己算一算，现在一斤牛腱子多少钱，对吧？一斤牛腱子几十块钱，30-40块钱啊，要这个价鲜的，3斤出1斤这么牛腱子，那么真的卖一斤牛腱子得多少钱呢？ 是， 对吧？那我今天带您去尝尝这是什么呢？这个牛，这个牛种是很神奇的。传说中的鲁西黄牛， 这都是有名的呀， 有名的一个育种。有人说这个曾经说过这个国外啊，什么传说的那什么和牛啊，什么都是它的下面的一个育种培育出来的。 据说像这种牛呢，它的瘦肉率非常高， 对， 肉质啊特别的细嫩。可以说如果酱好了吃的话，真是柔软多汁， 对， 特别香， 好吃的鲁西黄牛。 对， 今天我带您吃一回传统做法的聚华的老汤，鲁西黄牛酱出来的牛腱子肉，怎么样，周老师？ 太棒了！其实呢，您已经给我拿来了啊。这个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已经偷着试了一下，真的特别好吃。因为刚才您说这个牛种啊，是这个鲁西黄牛哈、它这个东西在咱们亚洲，比如说日韩呀、东南亚呀、有特别高的知名度。 对， 它的这个肉质，刚才说了，特别的柔嫩啊，而且它的肌纤维啊，据说也是非常的高，脂肪呢却非常的低。所以呢，它那个表面呀、 就是呈那种大理石状的花纹。 嗯， 因此烹调完了以后，刚才我尝了尝，为什么那么好吃那么香呢？确实跟它这个牛种有关。 对，鲁西黄牛，中国，您有兴趣您到那个什么网上查一下，一查就知道，非常著名的一个牛种，而且是咱们中国原产的一种非常好的肉质的牛种，然后出来的鲁西黄牛。其实呢，人家呢正好啊，牛腱子啊，它不是说整个一个腱子给您降，一斤降一小块、 哦、 这个大小，一斤的鲜牛腱子降完之后出来大概就是三两肉。 嗯， 三两肉，三两这个肉肉，他拿那个三两肉呢就做成一个独立的真空装。 嗯， 所以呢整于这一份啊是160克，三两多一点、嗯、这就是一斤鲜牛肉降的。 哎 哎， 我刚才看这个啊，真是像刚才您说的，三斤肉出一斤， 对， 降完了， 嗯， 那也就是这个一斤的话呢，差不多也就是三四两， 对， 所以呢，咱们是这种，160克一袋，也就三两一袋， 对 啊。今天您说吧，刚才咱们已经这个说了这么好那么好，而且呢，这个鲁西的牛肉啊，酱出来这么的好吃，看到我尝了啊，真的是过口不忘。 对， 这个组合您是怎么给我们定的？ 我跟您说啊，这个东西呢，因为人家鲁西黄牛、巨华的老汤牛肉呢，在咱们北广啊是一个推广、啊 嗯， 所以呢，一直给咱们呢是八斤鲜牛肉出这么八块三两多的牛肉、 哦、 啊，等于是八袋。然后呢，这个价格呢一直是299， 嗯， 其实挺值的。您自己去算一下，鲜牛肉、鲜牛腱子多少钱一斤？别说鲁西黄牛，在卤完之后出这么八块肉，然后呢，这八块肉加起来卖300块钱，不贵，299一点都不贵，很实惠。但是在今天，咱们周老师有一特殊的活动，两重惊喜给您。 好啊， 依然是鲁西黄牛的牛腱子， 嗯， 哎，八斤鲜牛肉酱出来这么八块，每一块三两多的这么牛腱子酱牛腱子肉， 嗯。 299的价格，今天会作为一次特别促销活动 哦， 特别的促销，229，直接降了70块钱。 嗯，即便是这样，说句真心话，咱们北广平台哈、啊，都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这些听众消费者、嗯，所以我们的价格呢，一定是在各平台当中说不上最便宜吧， 对， 但是一定是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 欢迎大家去比、啊、性价比高，今天给您229。还没完，周老师，您说到 性价比，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说，能不能再赠一些什么吗？ 我告诉您、啊，今天说两重大礼的惊喜，周老师特别特别熟悉我， 我着急啊！ 我告诉您，除了我们给您这八块牛肉之外，每块三两多的，再给大家四大包四两的老汤牛肉。 嗯嗯， 老汤牛肉等于再给您加了四大包牛肉， 太棒了。 加起来12大包， 十二大包。 嗯， 好，那这个真的是哈，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哎， 那刚才呢，李翔也提到了，我们的主品呢是巨华酱牛腱子肉哈。 对， 这个咱们是160克一包，咱们是八包， 八、嗯、包， 八、啊、包、嗯。另外呢，赠品呢是巨华老汤牛肉200克，比那个包还大，200克一包，咱们是4大包， 嗯、 一共是12包啊。那么市场价咱就别说了， 是的， 真的是很贵啊。 是的， 啊、也 八，您算八斤鲜牛腱子加4斤鲜牛肉是什么价？ 对 对, 对, 对吧？我们今天这给您做好了，做熟了，是这个价格。嗯、 对，那以往呢，我们定的是299啊， 嗯、 我们定的299，但是呢，今天我们是特别促销， 是的， 所以呢又打了一个折扣。今天您229，229又便宜70块钱，您这些全部拿走。其实价格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品质好，味道佳，这是最重要的哈。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您提到今天这个组合就是巨华老汤牛肉的这个8+4的这个加赠组合、啊、 是的、嗯、 一个呢是它选料非常好，就这个鲁西黄牛、 嗯、 在咱们亚洲都非常有名，而且适合亚洲人的这个口味啊。 对， 因为大家知道可能在西方人呢吃牛肉比较多， 嗯， 亚洲人吃牛肉比较少、 嗯、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只要吃牛肉的话呢，对于这个鲁西牛肉是非常喜欢的。 对， 这是一个。另外我发现啊，它这个巨华牌它这个牛肉卤的是非常有特色， 哎， 可以说就是口感呢是酥而不腻，而且是软烂适中，酱香四溢，真的是让我都流口水。它是不是老汤？ 老汤， 老汤， 这一点就很难得。什么是老汤？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煮个酱鸡呀、啊、熏鸡呀、啊，煮个什么猪肉、牛肉啊，都愿意用老汤呢、 嗯？ 因为老汤当中分解了大量的原来的肉汁当中那些汁水在里边、嗯，所以呢，它的那个味道会非常的醇厚。而所谓的老汤，也不是说直接拿老汤煮，一半的老汤的比例，然后呢再加一半的清水，而且呢同样要加正常的煮的这些的料，然后再把老汤慢慢熬出来，所以呢一半一半的老汤对着走，所以这个汤呢越浓越香醇，越浓越香醇，只有这个老汤的肉汁的汁水的那个味道渗到那个牛肉里边， 才能出这种传统的老汤牛肉味儿。而且为什么我们牛腱子要给大家做成那种小包装，三两多一块的呢？就是一斤来的，这样的煮出来之后，它那个汁能进得去。真的拿特别大块的去煮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肉味儿啊进不去到中间，对吧？所以拿这个煮的时候呢，不老火候，又保持鲜嫩的口感，然后最后这时候出来的才是那种让您只能在嘴里不能在手里的那种老汤。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哈。确实它这个料啊配的是非常的丰富哈， 嗯， 然后味道呢是特别的多样，就是可以说是块块入味， 嗯， 而且是牛肉呢是熟而不烂，滋味特别的足。这种老汤的炖制啊，是它这个卤香特别的浓郁，而且是香韧有嚼劲儿。而且我发现这个肉色啊，就是我原来看惯的那种好像肉色呢，特别鲜亮漂亮，比如说红啊， 哎， 或者怎么样， 嗯， 其实现在很多人对这种特别鲜亮的东西呢倒打了一个问号， 嗯， 但是我看这个牛肉它的这个原色啊特别自然，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特别自然，所以在这点上大家呢这个放心吃，它没有任何的色素， 嗯，是的，嗯，您可以放心去食用，真正是大品牌， 嗯， 真正是 就是 老汤煮的，真正是鲁西黄牛的牛腱子， 嗯， 为什么要用那种其他那么多乱七八糟去添加？因为牛肉的质量不行， 嗯， 对吧？这鲁西黄牛的牛腱子，鲁西黄牛什么品种，对吧？您可以去查，您可以去看，这种出来自然香的那个肉味就在里面，不需要额外的添加， 是 有点咸淡味儿，有点酱味儿，里边就好吃了。 没错， 对。 但是这个呢，它完全是食材啊。 哎， 如果你食材不行的话，它这个完全裸露在外边的，你一点掩盖的这种办法都没有， 对吧？ 所以它一定得料特别的好啊。 嗯， 所以在这点上呢，我真的是领教了，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是您吃过瘾了吗？ 真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这个准备的是聚华老汤牛肉的一个组合啊。嗯，我们的主品呢是聚华酱牛腱子肉， 哎， 咱们是160克一袋，一共是八大袋。 嗯， 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聚华老汤牛肉200克一袋，四大袋，一共是12袋。 嗯， 那么市场价就不说了啊。那以往我们订过是299，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促销啊，是229，又便宜了70块钱，229，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都买回家，而且是这么好吃的牛肉，熟食啊， 老汤鲁西黄牛的牛腱子加牛肉，一共加起来12袋，每袋平均都是1斤，就12斤鲜牛肉煮出来的，229，您能买鲜牛肉，您买多少？就是12斤鲜牛肉给煮出来的， 所以它成本非常高，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牛肉熟食， 嗯， 刚才说了，在家里比如说忙了累了，您不想做饭了，啪，您切一点牛肉， 对， 您是夹着吃啊，您是说这个配着吃， 嗯 啊，或者说您在这个跟一点小青菜一起再咕嘟一下吃，这都没问题哈， 哎 啊。另外有一些呢，比如说聚会呀， 啊，嗯， 野餐啊，旅行啊，甚至是送礼，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送礼，因为这个鲁西牛肉卤制的这么好吃的这种熟食牛肉啊， 对， 送给谁都真的爱不释手， 而且十分大礼。 嗯， 但是您刚才说的特别好， 嗯， 就比如因为我们独立真空装的，每一包都是三两多，一斤都煮出来这个肉。您说早上起来全家来一份牛肉面， 嗯， 您煮好面之后，直接每人切几片，往那个面汤里面一放， 对， 对于高汤牛肉面就出来了。 嗯， 您说您想吃咖喱牛肉，那个胡萝卜啊，什么土豆，您外面有卖咖喱块的，切把牛肉切成丁，放里边放点土豆、胡萝卜、咖喱，这一煮， 嗯， 浇上饭吃，这就是晚上一顿大菜，又是正餐了。 嗯， 您说您要是想真的去出去野餐的时候，因为很方便嘛，拆一包大家打开都能吃，拿小刀一片，片成片，切成丁，或者手撕着吃，味道都非常香， 真是， 所以怎么吃都行，对吧？ 而且刚刚咱们提到了，给大家那个主品的是聚华酱牛腱子，而且呢在整个牛的身上，这个牛腱子肉啊，它是非常好吃的肉， 是的， 因为它动比较多， 对， 经常运动， 那块呢是运动，它的肌肉很发达， 对对对， 肌肉纤维很发达，所以呢特别的 Q 弹，嚼出来，这种 不死 鲁西黄牛呢不会把这个牛肉给你煮得特别老，让你嚼不动，一定是非常鲜嫩的，同时你吃到那个肉质里边还带一点胶质的那种筋的感觉， 嗯， 这才好吃。 就是说呢，您吃的时候呢是不塞牙的， 嗯， 无论是老人和小孩，真的是没问题， 因为是嫩， 它嫩， 嫩牛肉特别嫩， 它刨它 老汤那个煮制的那个 特别到 又好吃， 嗯， 所以。

已经三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都是爱。5月20号至5月22号期间，订购金额满520元立减5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波尔多产区2010年好年份三种葡萄混酿的干红葡萄酒。 嗯，大家可能喝过红葡萄酒，但是法国的红葡萄酒您喝过吗？ 嗯， 有人说没有喝过法国红酒，等于是没有真正喝过红酒。确实，法国的红酒呢，太好喝了。 嗯，它是旧世界红酒的一个典范。而且今天我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每一支红酒都是原瓶原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2010年的好年份。 嗯， 这个葡萄的酿造到现在已经将近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应该是属于一瓶老的干红葡萄酒了。 嗯，那我们平台呢也介绍了很多的红酒了哈，当然有些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对， 今天这款呢不仅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 嗯， 另外呢它是2010年。 嗯， 其实这个年份呢，在我们北广平台推荐的红酒以来呢是少有的年份啊。 嗯， 因为它将近已经8年的红酒。 对， 而且呢好的红酒真是越割越香的，它有一种醇厚感，有一种岁月感。 对，它这种醇厚度和岁月感就是源自于2010年的好年份。 嗯， 同时今天这款酒体呢，你拿回家品鉴的过程当中层次感也非常的丰富，这种层次感就是源于我今天的每一支干红葡萄酒都是三种葡萄的混酿，赤霞珠、品丽珠、美乐，油煮骨骼的、褶皱的、香气分子的，你拿回家可以去品鉴一下。 嗯，而且呢它是旧世界法国的红葡萄酒，他们都是用这个橡木桶来酿造的。 对， 那么橡木桶酿造的话呢，每一瓶酒都会让你有一种惊喜。 嗯， 它这种厚重感啊， 嗯， 是那种机械酿造的这个红酒呢所达不到的。 对，所以说法国人在品鉴红酒的过程当中，说是它是可以喝的大香水，说它是可以喝的大牛奶。 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品鉴法国红酒要一个好年份的，在市面上的价格应该说是不菲的。 是的。嗯，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是连主品再赠品，一共给大家是2箱12瓶。 嗯， 那么市场价呢，扫瓶价啊，一瓶就 400左右， 400左右。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12瓶，给大家的价格是299，299。那刚才我合了一下，一瓶也就是20几块钱。啊，那么20几块钱，大家喝到的是什么呢？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2010年好年份，另外是来自于波尔多出葡萄酒的地方，而且它是混酿型的。 嗯， 哎，就是这么任性啊！299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2瓶。 嗯，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一瓶好的酒啊， 嗯， 都要问它是出自于哪个国家呀？ 对 啊，哪个产地呀？ 嗯， 是什么年份呢？ 嗯， 是怎么酿造成的？等等， 对， 这些都是一些先决条件。 对，今天这一支红酒你拿回家，你要年份有年份，2010年的好年份，但现在有8年的时间。你要国度，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你要产地，它是波尔多的；你要葡萄品种，它是3种葡萄给您做到的混酿。真的是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但是这一支红酒的价格，我还要跟大家说，你回家可以扫码，扫码的价格是400块钱左右一瓶啊。 嗯， 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299是2瓶。还是那句话，每一瓶20多块钱，每个人都喝得起，每个家庭都喝得起。 对，今天这可以说是一个品尝价格，尝鲜价，赶快来拨打电话尝一尝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是什么样的味道。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299啊，听众朋友，299，您拿走的是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而且刚才呢，王磊也提到了， 嗯， 它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这是一个出产葡 葡萄酒的世界公认的一个超大的葡萄酒的产地。 对，就是很多名庄，你能想到的很多名庄，包括拍卖级别的红酒都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的。我今天的酒庄也是在波尔多产区的。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国度有国度，要年份有年份，要葡萄品种，我是三种葡萄品种的混酿，再加上到现在有八年的时间了。 对， 2010年，想不想感受一下老酒的魅力？ 是的，我是想感受。 对， 我已经定了。 对， 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299拿走的是2箱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那么市场价一瓶就400多。那今天呢，我们299拿走的是12瓶和一瓶25块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都是爱。5月20号至5月22号期间，订购金额满520元立减5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病人走进门，助手倒好了泡脚水，清华池脚病治疗首席专家王建生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这是王建生每次开始修治脚病前的第一项工作。 这边是疼， 嗯，就是左边， 嗯嗯， 这儿疼吗？ 对， 哇、 哦， 好疼！ 说到中医，咱们就是有望闻问切，啊，我们就是视、问、触、摸，视就是看，来了，啊，我看看病在哪儿。问就问客人，你这个生长程度啊，疼痛的程度啊，哎，刚看我看你屁股沿子是吧？摸就一瞅，我摸我感觉，哎，先交代啊，它深度、它硬度、软度、大小，我们要手，这叫试问触摸。 坐落在北京虎坊桥的百年老店清华池久负盛名，这里的脚病治疗中心让很多病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而王建生是这里的首席专家，他也是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清华池修治脚病传统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那个年代啊，工作环境啊特别简陋，十几米的小屋里4位老师傅啊，都是40-50岁50-60岁的，有的已经超过60了。过去人们就想把人搁上呢，那我们年代是一池是主业，修脚它是副业，关于现在咱们这个修脚、修治脚病形成了一个行业了，啊，过去不是，哎，所以你像泡完澡老了，里边叫来了，也修脚，师傅拿马扎到里边去，到里边那就没有这条件了，都搁腿上修。修脚呢，它跟那个咱们那个针灸啊、按摩呀、堪称三大国术，但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都是纳入了医学的范畴了。唯独修脚没有，但是修脚呢又是咱中国特有的，外国没有的，我们弥补了这一些方面某些不足，你像治疗鸡眼猴的医院就是冷冻，我们可以药物治疗、手术切除啊等等，你像灰指甲我们通过我们蜂窝销，那很好的达，至于现在在86%-88%的这概率，相当不错了。 谢谢您，弄完了吧？ 老顾客离开的时候，伸出双手与王建生挥手告别，这是发自患者内心的尊重。 正是这双手呵护了人们行走千里的双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建生，是青花石修脚传统术。